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4集。妙妙笑出声来，这个不像人，像尖嘴啄木鸟。他说着握着胡萝卜拔下来，换了一根短一些的，笑得更厉害了。 这个像我爹爹。 再次拔下来，换上最短的那个小胡萝卜头，腻了半晌，语气夸张地问： 哎，子谦，你看这个像谁？ 木生与滑稽的红鼻子雪人四目相对，盯了半天，没盯出个所以然来，眨了眨眼睛，迟疑道： 像谁啊？ 林妙妙冰凉的手指在她微微泛红的鼻尖上快速的一刮，像羽毛扫过一样轻佻而怜爱，随即搂着她的脖子扑进她怀里，笑得东倒西歪，软绵绵热乎乎的一团。 像你啊。 柳福一回到房间，便被那浓郁的熏香扑了满脸，急着推开窗，背对着牧瑶笑道： 妙妙给的这香还是不要点了吧，怪熏人的。 嗯。 背后传来含糊不清的一声应。 福一， 牧瑶唤他，声音柔柔的。 你每天把九玄收妖塔藏在袖中，不觉得累赘吗？ 柳福一觉得他今日的问题幼稚的可爱，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脸，牧瑶也没避开，似羞还怯地垂下眼，一声不吭，这柔顺的模样格外惹人怜爱。他凭空起了逗他的心思。 我也不是每日都带在身上啊。 觉察到他抬头看他，才眨眨眼，故意笑道： 那洗澡的时候不就不能藏在袖中了吗？ 牧瑶双眸明亮地看着他半晌，眸中似闪烁着悠悠星火，顿了顿才低下头抿嘴笑起来。妙妙拍拍被震痛了的胸口，吸了吸鼻子，眼睛里浮出了一层湿漉漉的水雾，感觉头昏脑胀，后脑勺钝痛的厉害。在外面肆意撒欢堆了雪人后，第二天他就感冒了，而且这次的感冒来势汹汹，整个身体迅速沦陷，每天灌三四碗热水也不管用。来这个世界以来，他还是头一回生病，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不适应，整个人迟钝的过分，走路都能撞上柱子。蒸汽向上拢着，热乎乎地扑在脸上。妙妙捧着碗，小心地吹着气，一点一点地将碗里的热水喝进去。从木生的角度看过去，他像是叼着碗的小猫，他伸出手去抚摸着他的后背。他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喷嚏，身子重重一颤，碗里的水溅了他一脸。他紧闭着眼，睫毛上还挂着水珠。木生眼疾手快地将他手里的碗夺过去。妙妙醒了醒鼻子，满脸郁闷地把桌子和脸擦干净。 好点了吗？ 柳福一坐在一旁，眉毛都忧心地拧了起来。几天不见就病成这样，还没出十五，恐怕医馆都还没开门。 啊，没事儿。 林妙妙笑笑，眼睛红得像兔子，声音嘶哑。木生望着她的模样，心里乱得厉害，在碗里添满热水，轻轻搁在她面前，顿了顿，扭头冲柳福一没好气儿道： 柳公子身上是什么味道？ 那股浓郁的香平白惹得他烦躁。柳福一抬起手，无辜地嗅了嗅衣袖。 不是妙妙送的香吗？我早就说了，是太浓了些。 妙妙的目光迷惑，语调显得软绵绵的。 啊，我？ 柳福一顿了顿。 啊，你送给瑶儿的香吗？ 妙妙想了半天，带着浓重的鼻音喃喃： 我好像 没送过穆姐姐什么东西啊。 话音未落，柳福一的笑容慢慢敛了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三四秒，仿佛灵魂出窍了一般，将妙妙吓了一跳。柳福一背后一阵凉意慢慢爬上来，仿佛被人浇了一桶冷水，他唰地站起来，大步朝房间走去。 哎，柳大哥怎么了？ 妙妙茫然地问。还未等有人答他，女孩的睫毛低垂着，似乎越来越沉重，身子一歪，猝不及防地从椅子上倒了下去。 妙妙！ 木生几乎是同时扑过去，伸手将她接住了。怀中的人双眼紧闭，面颊反常的红，他用手背一碰，他的额头滚烫，额角的发丝都浸湿了，骤然摸上去仿佛摸到了一块烫红的铁。烧成这样，木生的指尖都在发抖，眼角发红，将人拦腰抱起来走回了房间。林妙妙迷迷糊糊醒过来时，只觉得头痛欲裂，呼吸都是灼热的，身上却冷得发抖，厚厚的被子盖在他身上，压得他喘不过气儿来。这种头昏脑胀的感觉好几年没有过了。什么东西凉冰冰地贴在脸上，他伸手一摸，是木生的手。他一动，木生便立即反应过来，揽住他的腰，将他扶坐起来，靠在他身上，一碗热水送到他嘴边。妙妙整个人都脱水了似的，没有丝毫力气。刚想就着他的手喝水，低头一看，差点吓了一跳。水面上倒映出他的脸，脸色比他还苍白。他顿了顿，推开碗，回头好笑地瞅着他，捏了一把他的脸。 怎么了，子倩？ 少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眸子仿佛某种玉石，黑得发亮。 不该让你去玩雪。 林妙妙一时语塞，这个世界的医术大约不怎么发达，才让她觉得发烧也可能要人命。昏昏沉沉的脑袋里浮现出了些微怜惜。 嗨，就是风寒而已，裹紧被子多睡几觉就好了。 她清清嗓子，尾音还有点哑，在她肩膀上拍了几下，笑了。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都被换腰捅穿了。 木生紧绷的身体慢慢松弛下来，扶他躺下去，撑着床俯下身去，嘴唇在他额头上试了试，末了吻了一下，摸摸他的脸，轻声道： 睡吧，我守着你。 香炉里的香篆已经燃到尽头，点了一点火星。 瑶儿，瑶儿。 柳福仪一面推开房门，一面快步进门，帘子半放，木瑶背对着他躺着，一头青丝若隐若现藏在被褥中。 瑶儿，你最近是不是睡得有点太多了？ 他慢慢地逼近了床，猛地扣住他的肩膀，将人翻了个个。随着他的动作，人的头发、脑袋和身子登时分离了，一张惨白的脸正对着他，面孔上只画了一张血红的嘴，嘴唇一直裂到了耳根，仿佛在看着他取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